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与狼共谋，编剧李荣，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狼吞噬的军人。 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之后，803身负重伤，幸好在医务人员的悉心照料下，803以他那顽强的毅力逼退了死神的进犯。为此他获得了一个短期的修身养息的机会。803选择了渤海湾那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本可以到烟台青岛之滨聆听喧闹的涛声，也可以去泰山崂山之巅寻访道家的仙宗，或者去陶都淄博领略阔别多年的齐鲁风物。然而此刻803却驻足于当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城，只为了职业的习惯驱使他对一个离奇的事件又流连忘返。 老乔， 哎， 这事儿啊，要不是你告诉我，我只当是天方夜谭。哎，一个大活人还真让狼群给吞了？ 那还有假呀，吞的是尸骨无剩啊。 哦， 来来来， 啊， 老兄弟， 哎， 要说济南府的泉水好，咱这小山城的水也不赖啊。 当然， 你尝尝这新沏的茶， 好 啊，这香， 嗯， 这纯，这清啊，嘿，任你们大上海什么样的瓷化杯都泡不出来。 那当然了，甜不过故乡水。清不过故乡茶嘛，啊， 对对对，来，怎么样啊？ 嗯，是不赖啊。这水运到大上海啊，不就是块八毛一瓶的矿泉水吗？要说咱家乡啊，就这水也比大上海有生气有活力。 别说好听的啊，想当初俺们在公安学校睡的是上下铺。临毕业你跳了高枝， 哎， 去了上海刑警队，如今是赫赫有名的803。 哪里哪里， 天下谁人不识君呢。可俺呢回了老家，死守着本土观念，练着自家的草窝，到底是思想不解放啊。 哎，老乔，你看， 干到退休卸任也就是个城关镇派出所所长喽。这一辈子算是碌碌无为的交代了。 哎，我说老伙计啊，可别这么说，你做的是清闲官，在咱这民风淳朴的家乡本土神经可松弛多了，哪像我整日操心受累，说不定哪一天啊还真把命给搭上。 哎，得得得， 哪儿没危险呢？当然啦，和你八零三比，俺照的世面没你大，和俺打交道的竟是些小爬虫。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怎么？ 这儿最大的受贿案，也不过是千八百的。不过，俺这儿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外，还添了一条，与狼斗。每年春上，县里都要发文组织民兵打狼，嘿，那声势啊，可壮观了。 闹狼的地方，还是黄泥岗吗？ 呀，你记性可真好啊！就是那旮旯 啊。 你知道， 嗯， 这个山呐、从来就不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几小，俺和你就哼过那句顺口溜， 嗯嗯。 百里黄泥路， 八十狼行道。 对对对，还是抗美援朝那年，部队不是出动了一个团来围剿吗？ 对对， 俺和你拖着鼻涕跟在后边屁颠屁颠的。那阵子啊，可真是倒了不少狼窝呀。可谁想到呢？这几年，狼崽子疯长。这条道又不太平了，隔三差五的就有狼窜出来伤人。 就这么着，居然把一个叫滕保国的现役军人给吞了。老乔啊，我能看看关于这事儿的陈述记录吗？ 行啊，对你这老伙计，俺还有什么可保密的呢？ 那好。 那些记录俺搁哪儿了？瞧俺这乱劲儿的。这儿呢。 啊， 找到了，拿给你。 好。百里黄泥路，八十狼行道。哎，老乔啊。难道滕保国对这句话会全不在意吗？ 杀人偿命啊，这可是俺们社会主义铁定的王法。县上已经开始布置鸣春打狼了，我非得让他们把吃下去的东西给我吐出来。 可他们能给你吐出活人吗？ 这 哎，老乔啊，我不欣赏你的这种幽默。 哦，好，得得，这些杂毛野兽啊，谁对他们不是深恶痛绝呀、可又有谁能把他们赶尽杀绝呢？再说了，你就是能做到除恶务尽，准保有人又会跳出来嚷嚷保护稀有动物什么的，众口难调啊。俺呢只管你这一张嘴，至少家乡的水让你喝个够啊。来来来，喝茶喝茶。 好好好。 中午啊，俺请你吃德州扒鸡，这鸡味儿啊，一香能香三里地啊。 对于乔红林的热情或者冷淡，八零三一时没有了反应。他似乎听到了那凄厉的狼嚎声和狼群的奔突声，他们正肆无忌惮地蹂躏着那百里黄泥路。 老乔 啊， 从记录上看，滕保国的失踪是他的未婚妻周兰花最先报案的。 哎，是啊。 可他怎么没去县刑警队，而是找上了你这个只管户籍的派出所呢？按理说这可不是你的权利范围。 你这么说是俺的手伸得太长了。 哎，老乔， 好吧好吧，要问什么俺就跟你说什么。不过老伙计，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老乔，你别误会。 别别别，俺跟你一个是成名人物武林高手， 哎， 一个是不得志的三等公安。 老乔，你看你 如今可是名分不同了。再说 有你这样的高手来点拨俺，俺怎么可以不如实汇报呢？啊，好好好，咱们言归正传啊。那是11月20号的晌午。 乔所长，有个姑娘要找你，说是有事儿报告。 现在是午休时间嘛，你让她1:30以后再来。 乔所长，她可是急得不行啊，说是可能出了人命的大案。 什么？人命大案？在哪个片上？ 她倒不是咱们片的，是百十里外那叫滕庄的。哎， 俺说呢，俺这个地盘上可是5年没出大案了。真是乱弹琴，你让他找县刑警队吧。 这可他点着名要见你啊。 见我 啊？他说他是滕庄的，叫周兰花。 哦，是兰花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来来来，快让他进来。 哎，是。哎，不过所长，这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我寻思还得跟县刑警队通通事儿。哎， 既然是人命关天，你还愣着干什么？先让他进来。 是。 兰花，来来来。 乔所长，你可要给俺做主啊。 兰花，你别急，来，先坐下，有话慢慢说啊。来， 俺宝国欣欣遭难了 啊。滕宝国？他不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吗？ 3年前。 哎，这些俺知道。3年前他参军的前一天，你们俩定了亲，当时你爹还活着，还专程请俺喝了定亲酒呢。兰花，你别急，咱们长话短说，宝国遭什么难了？ 20天前俺接到了宝国的来信，说是11月5号正式赴约，8号的上午准能到家。8号那天，俺特地到村口去接他，可一直等到夜里，还不见他的影子。 后来呢？ 俺就上他家去找，可娘说他压根就没有回来过。乔所长，这事咋办呢？ 你别急，别急啊。兴许啊，保国部队上另有了任务，把他留下来，这也难说呀。啊， 那不可能。如果是部队把他留下了，说什么他也会捎个信回来的。俺可是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呢，盼到了15了，保国娘也急得不行。他本来眼睛就瞎，这两天眼角都哭烂了。村长，就是俺叔，让铁柱表哥发动大伙找，可还是没有结果。前天傍晚，俺叔说这事不能再拖了，他赶紧报告，让铁柱哥开着拖拉机，连夜送俺往城里奔。可这县公安的大门，俺和表哥都不知道该怎么跨。揣摩了半天，还是表哥说起了你，说是搞四清那阵儿你和俺爹最好，俺就来找你了。乔所长，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们帮忙啊。 铁柱呢？他没陪你一起进来？ 没，他说要到城里去买一些东西，待会儿再来接俺。 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总不见得像土行孙那样学了地遁术吧？这滕宝国能上哪儿呢？哎，黄泥岗一带这些年还闹狼吗？ 你是说，包括遭了 来离黄泥路八十是狼道啊。藤庄靠近黄泥港，如果从村口出发到县城大约是120里路。 嗯， 所以当时周兰华才说了个头，俺这心里呀、就咯噔的一跳。 嗯， 滕保国十有八九是遭了狼害了。当晚俺就赶到了滕庄，和村长周光地啊，也就是兰花他叔一合计、立马带着大伙将黄泥港一条道细细的过了筛，整整搜索了8个钟头啊。 嗯嗯， 一块块黄土磕了都给翻了身了。老伙计，你没法说俺不尽责吧？到头来啊，果不其然 找到滕保国的遗骸了。 嗨，你还真指望这些恶狼吃人能吐骨头啊？不过俺在一个小山包前找到了这顶军帽。 啊， 你瞧， 军帽， 白色的帽衬已经被血水染成了咖啡色了，上面还沾着一小团肉和几根毛发呢。 钝器致伤也会造成这种失血现象。 那么这把水果刀呢？这是在茅草丛里找到的，你仔细瞧瞧。 嗯 啊，刀口底部和刀鞘处还沾着两根细细的灰杂毛。 嗯嗯， 这不是狼嚎是啥呀？这把刀啊，准是保国在最后拼搏的时候使用过的武器。 嗯，也许你的推理无懈可击。 也许俺不懂你为什么非要在鸡蛋里挑刺儿啊？这军帽，这水果刀，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嘛。除非啊，你想跟俺死抬杠。 哎，可这事儿啊，你该向县公安局和刑警队报告。 俺懂，这不，你大驾光临的前一个钟头，俺正在赶写报告呢。有案必备，路以备忘嘛。 老乔，我的意思是，你在去藤庄勘察前，应该和县刑警队联系，让他们一块去。 俺自信，俺也是科班出身。刘刚， 嗯， 别忘了，俺们还是警校的同学。 哎，我没忘。要不我到山东的第一站，怎么会到你这儿来呢？ 你是来嘲笑俺的？喂，俺是乔红林。哦。县刑警队啊，你找谁啊？上海刑警队的刘刚。 啊，找我。 嗯，他在这儿。喏， 哎，老乔，你看这， 你肯定找我在这儿啊。到俺这儿还不到一时半刻，这县刑警队就盯上你了。 我可没找过他们啊。哎，我是刘刚。什么？沈西？你上午才到？哎呀，沈西啊，我是来度假的。你还让不让我清闲清闲？什么？我可不是重点保护对象。什么？啊？哦，他也来了。等一会儿。哎呀，老乔啊！ 啊？ 看来你要大破费了。 怎么？ 上海又来了两个度假的朋友，看样子他们也是冲着德州扒鸡来的。 他们和你什么关系啊？ 一个是我的助手沈西。 好啊。也是吃公事饭的，这位俺可不请。那另一位呢？ 真人面前不说假，另一位叫梁达，报社的女记者。 哦， 对我有点意思。 嗯，这位俺请。老伙计，俺够义气。 对， 不过话说在头里。 嗯。 那个沈西可是捎带的啊。 这我不管，反正今天好歹是你出血。 嗯， 说吧，待会儿 你在哪儿做东？ 城东醉香居。 嗯， 那儿的德州扒鸡啊最正宗。 好。沈西，算你饺子有口福啊，等会儿和梁达一起去城东醉香居，我的老战友请客。 哎，让县刑警队的韩队长一起来啊。 哦，等一等，沈西，你把县刑警队韩队长一起请来，乔所长要向他汇报一个案子。 哎，不是案子，是一个意外事件，路已被忘啊。 哥，沈西啊，乔所长补充说啊，是一个路已被忘的意外事件。有什么事席上再谈。沈西，你别傻笑，有我刮你鼻子的时候。 哎，别苦着脸啊，俺可真弄不懂啊，怎么还会有女人不思前车之鉴，想步中叶的后尘呢？那眼下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啊？什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哎， 不瞒你说吧，还停留在眉目传情的阶段。 嗨， 我们的缘分也许永远只能是一回啊。中野留给我的印象太深，我在别人身上老是寻找他的影子。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总有那么多的磕磕碰碰，可一旦分手，我想到的只有他的千般好处。哎，老乔， 嗯，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是非标准，只有选择。你选择了谁，你就应该和谁共同放弃是非的评判。 哎呀， 我怎么就没有早一点悟出这个道理呢？ 哎，你们这些大城市的人呐，俺也说不准是道理懂得太多了，还是根本不懂道理。俺和你嫂子， 嗯， 这20多年过来了，感情都成了习惯了。那是水，也是蜜，俺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俺。俺那口子当然不是什么女强人了，可他把家里头这一切都操持得好好的。 那就好。 哎，就冲这，俺到哪儿也撇不下他。凡事心平一点，习惯成自然嘛。 啊，这么看来啊，你才是个天生的哲人。 嗨，哪儿啊？那个女记者还合意吗？啊？待会儿在席上，俺再帮你使把劲儿。 哎，别！谢谢你老兄的好意。 怎么？ 你可什么都别露声色。 嗯， 我想这事儿啊，得悠着点儿。 803和乔红林来到了醉香居，县刑警队韩队长陪着沈西和梁达已经先在那儿等候了。803见到梁达，心里一种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些天来，他希望见到他，但又想要避开他。803知道，也许这就是爱情。县刑警队队长韩克强果然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身上透着虎虎生气。也许因为和沈西是同龄人的关系，所以两个人一见如故。席上没有更多的寒暄，他们很快就扯到了黄泥岗上狼吃人的意外事件。 俺还是那句话，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意外事件，所以俺就没有立即惊动你们刑警队的大驾了。来，酒逢知己千杯少，都满上。来来来 来， 好了好了， 来来，给你自己倒。 来来，干， 干 干 干 干，喝。来来来，梁记长，给你个鸡腿。 自己来，自己来。 哎，是是， 谢谢。 哎，多吃菜啊。 哎，803，我想听听你对这个意外事件有什么看法？ 啊，我看有一个疑点。 哦， 俺早就料到你会闹个举措不欢的。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啊。 803，请指教。 很简单， 滕保国既然是复员回乡，就不应该是空手而归啊。 嗯，对。对了，滕保国的行李呢？ 是啊， 总不见得郎君把行李也给吞了，那可是逢着郎君了。 哎，俺看这没什么不好解释，滕保国被狼吃了以后，那狼群又把无主的行李拖了一程，可能 什么 就撂在路边了。天亮以后，有过路的人看见这无主的行李， 嗯， 就顺手牵羊了。 顺手牵羊，老乔，你觉得你刚才的说法能自圆其说吗？ 俺只是一种假设。 我看你说这话怎么一点底气都没有。 乔所长的底气都化作酒气跑光了。 当然了，行李被过路的人拾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也因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必须找到行李，这样才能证明老乔的推理正确与否。 我同意803的意见，所以我也认为老乔做出的只能是推论而不是结论。 嗯， 有鉴于此，县刑警队将立即对此案立案侦查。 刚才播送的是与狼共谋第一集，被狼吞噬的军人。公安顾问易庆尧，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过，沈西由夏志清演过，梁达由江玉玲演过，韩克强由田纯演过，乔红玲由陈兆雄演过，周铁柱由程玉珠演过，周兰花由周小倩演过，树庄由马晓峰演过，滕保国由甘向宁演过，滕母由吴云芳演过，赵书友由傅冲演过，树墩由姚纯演过。参加演播的还有叶新民、刘明根、姚基文、苏东升、张芝、邵华、张静露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与狼共谋，编剧李荣，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万峰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 两小时里的生死界。 哎喂，我要87351部队安徽泾县驻地。 我是87351泾县驻地， 请接三团。 好，请稍候。 谢谢。 三团，我要三团。 因滕保国失踪事件而成立起来的专案组很快投入了工作，年轻干练的县刑警队韩队长坐镇指挥，侦查员们兵分三路，一路急电滕保国所在部队了解他复员离队的具体日期，一路去县汽车站了解滕保国是否到站及到站后的行踪，另一路出县城西行，沿着通往黄泥岗的土道一带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兵贵神速，仅仅一天专案组就获得了反馈信息。作为滕保国失踪案的特别顾问，803以及沈西、梁达都被挽留了下来，此刻他们正在聆听各路神兵的工作汇报。 好，综合各方面的了解情况，对于滕保国失踪前的行迹构想如下。11月4号，连队为他开过欢送会后，滕保国于5号上午9:42乘上了北去的临时直快列车。他随身携带的行李有2只大旅行袋，一只是深蓝色帆布包，一只是黑色的人造革的，另外还有一床草绿色的军用棉被，一件军用棉大衣和一只军用书包。棉大衣里子上有编号，写的是正359719。如今这些随身的行李和滕保国一样都不翼而飞了，所以803多次提醒我们，破案的第一步可能是先要查询这些行李的下落。 哎，俺插一句啊，这可是个大工程啊，你们想想，出县城西行到黄泥岗这条土路虽说是条狼行道，可白天过往的行人也不下成百上千，如果滕保国的行李丢在了路边上，谁都有可能顺手牵羊给捡走了。你们那咱们上哪儿去找啊？ 乔所长，你提出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但查询不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框定滕保国失踪的日期是11月7号下午，那么所要查询的范围就缩小到11月7号晚上到11月8号之间的36个小时之内。 韩队长， 嗯， 你凭什么把行李被捡走的时间限定在36小时之内呢？俺认为你的这个推论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滕保国在11月7号晚上遭狼害，他的未婚妻周兰花到了11月20号才来报案，这当中可隔了2个星期啊。 乔所长，小韩的这个限定是在你的估计上做出来的 啊。 道理很简单，滕保国遭了狼害，还留下了一顶军帽、一把小刀，可他随身携带的行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沿途甚至连半块被狼撕烂的行李布片都没有，那就足以证明乔所长的判断是站得住脚的，行李肯定是有人捡走了。而一堆码得很整齐的行李在显眼的路口上被人捡走，我们估计的36小时还绰绰有余呢。 总不见得滕保国在遇狼害之前还有闲心把行李码在显眼的路口啊。说笑话也不挑个时候。 乔所长，那恐怕就只有一个解释了。 怎么解释？ 肯定还有个与狼共谋的人。 与狼共谋？ 他们跟狼群商量好了，各取所需，狼吃人肉，他呢得财物。 真是越说越悬了。狼不是狗，是野物，就是马戏班子里也没听说过寻狼的，你让他咬谁就咬谁呀、啊我看养狗也没那么听话呀。 乔所长，这个马戏团里啊还真有寻狼的呢，那个狼啊寻的就跟狮子狗似的，你让他钻圈就钻圈，你让他倒立就倒立。 好，俺不和你们抬杠啊，算俺孤陋寡闻好不好？小韩， 哎， 这个会开完了没有？俺孙里还有正经的事儿等着要办呢啊，不能光带着2个耳朵听你们胡侃神聊。 老乔，你坐下，这不正谈案情吗？梁达和沈西的话并不全是开玩笑，兴许这个案子真有人狼共谋的可能存在呢。 俺就知道你处心积虑要定这个调。好吧，既然你说会没开完，俺就陪大伙儿再坐坐。反正这耳朵能听话，也能当摆设。 好，韩队长， 哎， 请你继续谈一谈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县西车站的情况是小邵和小郑去调查的。哎，我说小邵、小郑啊，你们这两个耳朵总不是摆设吧？ 说吧，别紧张。 我们从车站服务员那里了解到，11月7号下午，确有一名复员军人打扮年轻人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他带着两个大旅行袋，背着军用行囊，当时的时间是4:05，而由县城发往黄泥岗的末班车已在9分钟前发出了。 哦，他没赶上。 据车站服务员说，那位复员军人曾向他打听过行李寄放的办法，所以他对这一位旅客有一些印象。 嗯， 另外我们到县汽车站的行李寄放处也做了调查，但当天的值班员对是否有这样一个旅客来寄放行李已没有了记忆。后来我们又翻查了11月7号的行李寄存登记表，却发现确有两个大旅行袋和一个军用行囊登记在当，寄存的时间是当天下午4:10。 四点十分。 嗯，然后呢，在晚上6:30就已经被取走了。 哦，这就是说，滕保国在下车后的2.5小时里，有可能还在县城附近徘徊。那么他既然没有赶上回村的末班车，按常理应该在县城找一个旅馆先住一宿，然后再赶上第二天的头班车，对吧？ 对，这没什么想不通的。都在部队上熬了3年了，见了老母猪都觉得长双眼皮儿，这个滋味俺和老刘都有过体验。老刘你说呢？ 啊， 嗯， 哦， 抬腿就到家门口了，想想如花似玉的未婚妻，咬咬牙，这百十里地哪儿在话下呀。哎，可谁也没料想到半路上喂了狼了。 哎，我说803， 嗯， 大伙儿陪着你一起动脑筋，你也该慰劳慰劳啊。 就是 慰劳。好，好，来来来，大伙儿抽啊， 来来来， 抽抽抽， 大伙儿都来一支。 哎，来一支 803请客，不抽白不抽啊。 就几颗烟火， 来点上。 沈西， 哎呀，我说要是国产烟呐，是比不上外烟啊。哎呀，可是咱们803讲究国粹啊。哎呀，就对付着抽吧啊！ 好了，沈西，你抽的是伸手牌，话还这么多 呀？这叫什么话？咱和803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哎，明儿个就是生肺癌也一块生，一块到癌症俱乐部去啊！ 得了，你呀、啊、就出息了一张嘴，可没到关键时刻要你赴汤蹈火了，你怎么总是比803要慢一拍啊？ 瞧瞧瞧瞧，你说这话就不凭良心了。要说过去啊，咱跟着803可是没有半点含糊啊。 嗯， 他跳车咱跳楼，他跳黄浦江咱跳苏州河。 哎， 不过呢，自从803认识你以后啊， 怎么 咱跟东跟西的就得揣摩揣摩了啊。就是赴汤蹈火也得先考虑为你们创造个同生共死的条件呐。 好了， 是不是？ 有沈西这个逗乐子的活宝在，到哪儿都断不了笑声。此刻唯独803全无反应，他的耳边似乎又回响着那凄厉的狼嚎声。当天晚上，803随韩队长来到了县城的卡拉 OK 娱乐厅。 哎呦，是韩队长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来里边请啊！好。 还有3位贵客呀、 啊。 哎，韩队长，那您还是请坐老位子吧啊！ 哎， 4号台。 好， 请请请。 谢谢。你这儿生意兴隆啊！ 那哈利哪里，时髦玩意儿嘛，哪都图个新鲜。等全城人都玩腻了，俺们又得转别的脑筋啦。 这三位客人气度不凡，是从大城市来的吧？ 他们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上海来的。 还说呢，上海东方明珠啊，那俺们这儿的卡拉 OK 可是土掉渣了，见笑见笑啊，各位见笑啊。韩队长 啊， 想点个什么歌 啊？等会儿再说吧。 嗯， 我们想借你这块宝地谈些事儿。 哦，没问题没问题，您看你们慢慢谈，有什么事儿吩咐啊。 好的好的， 谢谢。 来，803坐。 哎好。 哎，803， 嗯， 下午的会上你很少开口，其实啊，大家都很希望你指点迷津。 要说指点迷津，我没这个能耐，而且啊，现在为时尚早。对于滕宝国的社会关系，以及他周围的恩恩怨怨，我们知道的不多，甚至难以断言这是个突发事件，还是蓄谋已久的恶性案件。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我认为滕宝国在11月7号当晚就急着徒步回村的可能性不大。 哦， 他在给周兰花的信里明确说是11月8号上午到家，那就说明他已设想到自己将赶不上7号下午由县城到村里的末班车。 嗯，对。 接着他把两个旅行袋和一个背包存放到车站的行李寄放处，随身只带了一个军用书包。我猜想他是准备在县上的旅馆住一晚，然后第二天赶乘头班车，这样呢省得扛着行李赶来赶去。 对，有道理。 那既然如此，他又为什么改变主意两个小时后重新取出行李呢？ 是啊， 难道真的是归心似箭，临时又决定背上行李赶夜路吗？作为一个当地人，黄泥岗一带饿狼为患的传闻他不会不知道。 对， 况且百里黄泥路八十狼行道的名言家喻户晓，难道仅仅为了及早和未婚妻团聚，他就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吗？ 嗯，哎，803，你的分析很有道理。 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滕宝国归家心切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如此，他一到县城就应该决定徒步回村。 对， 当时是4:05，距离天黑还有2个多钟头。 嗯， 根据狼群在子夜活动的一般规律，滕宝国如果在4点左右动身，那晚上10点左右就渴望到家了。 对， 这就避开了遭遇狼群的可能性。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至少在晚上7点左右才徒步回村呢？而且背上那么重的行李包裹，这真叫人不可思议。 嗯， 哎，也许滕宝国根本就没有背着行李和包裹。 那么他的行李包裹是由别人从行李寄放处取走的？ 哎， 是啊。 如果是这一种假设的话，那么滕宝国失踪的时间可能就提前了2个小时，或许他在城里就遭到了意外。 嗯， 但是又怎样解释在黄泥岗附近的土公路上所捡到的遗物呢？反之，如果6:30确实是滕宝国本人去取行李的话，那么从4:10到6:30之间，这2个小时20分钟里，滕宝国的行踪可能就是破案的一个眼。 嗯，哎，803， 嗯， 你的分析对我们太有启发了，至少我觉得已经摸到了那把钥匙的边了。 哎，董事，点歌。 哦，来了啊。哎呀呀，韩队长，当着客人的面叫俺小名多不好意思啊。 哎哟，你的大名啊我倒给忘了。哎，你叫什么来着？ 宝坤。宝坤呐。 哦，对对对，宝坤。 虽说小时候俺们在一条沟里摸过鱼，可这阵都是奔30的人了，再叫小名多难听啊。 啊，得得得，叫小名不见外嘛。哎，梁小姐 啊， 你唱什么歌？ 我 嗯， 我不会唱。 哎，大上海的姑娘 还有不会唱卡拉 OK 的。 真的真的，我真不会唱。 啊，那么请刘先生、啊、沈先生一起一展歌喉。 行不行？咱们一亮嗓子，这位宝坤兄弟的卡拉 OK 就可要没有声音了呀。 是啊是啊。 这倒也是。 啊，那好，不勉为其难了。那我来点。 啊，你点，你点什么？你不就会唱一首歌吗？还老跑调。 哎呀，你呀，净出我洋相。哎，不过倒也是，我呀就会唱我的老本行。 那就唱 唱 唱。 哎 哎 哎， 哥们儿，放韩队长那首歌。 哎，大伙可别见笑啊，我献丑了。 唱唱唱。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过几流。 嗨，咱们哥们 儿得了，沈七，跟人家认识还不到两天，怎么就成了你哥们儿了？哎，刚才我还是没明白，韩队长为什么说他已经摸到钥匙的边了？ 咱那哥们儿是什么人呢？啊，是人精啊！ 803的话一点就透。滕宝国在线上，说不定有个三朋四友呢。那两个钟头，说不准就在谁家窝着呢。 那也只是猜测，万一没有呢？ 不会没有的。要不滕宝国这两个钟头上哪儿去了？县城也就巴掌大一块地方，从城东逛到城西，也要不了半个钟头啊。他更不可能泡卡拉 OK。看电影嘛，老韩已经做过调查，11月7号那天电影院让电，全天停映，所以他一定在谁的家里。 哎，803，是这样吗？ 我想应该是。 哦，想不到这两个钟头那么重要。 嗯，至少对滕宝国来说，这两个钟头是生与死的分界线，对我们而言，眼下是案情进展的唯一线头。 嗯， 哎，你们听，小韩啊，越唱越来劲儿了。 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嘿，老韩，棒极了， 太不错了。 哎，我有一种预感， 嗯， 这案子可能会有点眉目了。 哦， 别太乐观了。 瞧，我的预感应验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出县城西行的两位侦查员，一直到了黄泥岗，仍一无所获。意想不到的是，在回城途中，却在距离城东南仅2里路的小柳集，了解到了滕宝国11月7日下午4:30以后的行踪。他们当即向韩克强做了报告。韩克强和803一行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小柳集。在村公所里，村民龙老头猛一见穿着橄榄绿制服、头戴大檐帽的公安人员，当然有点慌了神儿。 这干嘛呀？啊，行得端，立得正，你们找俺干啥呀？ 啊，龙大爷，别怕，公安局啊，不光找坏人，好人也找。我们找您是想了解点情况。 什么？打近况？俺没干过木匠活，不在行啊。 大爷，耳朵不好使吧？我们想问问滕宝国11月7号下午有没有来过你家。 哦，问的是滕宝国呀？ 哎，对对， 来过来过，他和俺儿在一个部队上，哥俩好着呢。 是11月7号来的吗？ 你问孩子吗？没有啊，没有啊。 这 俺儿还没说上媳妇呢。 我说大爷，他是问您宝国是不是11月7日来过这儿。 哦，来过，日子可记不住了，总有10来天了吧。 俺儿让他给俺捎来了三只东北高丽参，货真价实的关东货来。难得这小子孝敬俺，这部队上好啊，就是能调教人。俺那小子在家里的时候可是不懂礼嘞。 大爷，滕保国在您这儿坐了有两个时辰吧？ 啥？你说谁磨蹭了？ 大爷，他是问您滕保国坐了有半天吗？ 有两袋烟的功夫。俺留他吃晚饭，他硬是不肯，说是有车接他。 等等，大爷，他说有车接他走吗？ 哎，大爷，兴许是你耳背听错了吧？ 什么？我听错了？哎呀，你这同志怎么这么讲话？俺的耳朵不聋，听得可正确呢。保国是说有车接他，还向俺比划着呢。就是有车接嘛，人家是部队上的人，出来还能没个车坐？ 大爷，您看真切了，门口是有车等着吗？ 那倒没有。俺要送他到门口，他硬是不肯。他说车在线上等他呢。 车在线上等他？ 有车等他？ 刚才播送的是《与狼共谋》第二集《两小时里的生死界》，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过，沈西由夏志清演过，梁达由江玉玲演过，韩克强由田纯演过，乔红林由陈兆雄演过，周铁柱由程玉珠演过，周兰花由周小倩演过，树庄由马晓峰演过，滕保国由甘向宁演过，滕母由吴云芳演过，赵书友由傅冲演过，树墩由姚纯演过。参加演播的还有叶新民、刘明根、姚基文、苏东升、张芝、邵华、张静露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